这是快波睡眠是慢波睡眠的导入阶段，那么慢波睡眠是快波睡眠的升华阶段，也是结果阶段，对不对？那么我们下面就要给大家解释这个安眠药，是吧？安眠药，这个安眠药啊，就跟现在的电视连续剧一样，是不是啊？你包括你看那个医院住院的病人做完手术了，哎呀，那刀口疼得了不得，完了那个主治医师就下医嘱了啊，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给他来一支安定，是吧？啥意思？你给那个滴流里头推了一支安定，你看那个病人刚打完五七八分钟吧，你看那个病人就特别疲劳，眼皮就沉了，完了直接就睡着了，睡挺香的，是不是？这就是安定在起作用，镇静剂在起作用，是吧？就是没有经历这个慢波睡眠，直接啊，没有经历这个快波睡眠，直接就进入深睡眠状态了。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用安定所制造的这个所谓的深睡眠，是吧？它是一种半昏迷状态，是不是啊？所以安定，你给他整睡着的人，他属于昏睡，有时候叫你也叫不醒，他睡得非常沉，疼也不知道，那手术完疼啊，是不是啊？你按科学道理来讲，你是慢波睡眠、高质量睡眠，疼痛的话，你应该能给你惊醒啊。所以他对疼痛也不敏感，他也不知道他能睡着。所以在这希望大家一定要明确，这种用安定，是不是啊？用安眠药所制造的这种睡眠状态，绝非高质量的睡眠。所以在这种睡眠状态下，组织细胞的修复功能可以进行，但是肝的解毒、肾的排毒，包括细胞的抗突变的功能没有全面的发挥出来，是吧？而且如果你长时间依赖这些安眠类药物，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因为它是个昏睡阶段，不是真正的慢波睡眠质量阶段，是吧？而且你这安眠药它抑制这个神经啊，它还抑制胃肠神经，抑制唾液腺啊，抑制了很多神经，所以吃安眠药的人为什么口干，就是抑制了腺体分泌，眼睛也干，甚至有的人导致干燥综合症，常年用安眠药的人舌头硬，是吧？你等白天不吃安眠药了，眼皮沉，嘴流哈喇子，什么原因？你原来药抑制，你不用药了，它这个功能失调，它就容易流哈喇子，常年用安眠药还容易便秘啊，严重的便秘，因为肠道蠕动它功能也不好，是不是？所以在这儿一定要告诉大家，药物制造不出来高质量的睡眠状态，它不是自动的，它是被动的一种睡眠，是一种昏睡阶段，是吧？所以失眠的朋友，你如果短期阶段性的使用这个安眠药可以啊，因为这是医生的处方药嘛，但是绝对反对大家长时间和大量用，长时间用容易造成依赖和抑制，祸患无穷。它大量用那我就不用说了，为什么是安定类药物属于处方类药物的医生下呀？因为用多了你就直接睡过去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为什么自杀的人吃这个道理就在这儿呢，是不是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啊！这是安定，是吧？安眠药这类抑制类神经类的药物，它不是来治疗失眠的啊，它是来强制人睡眠的，所以说它和那个加药是一个道理，你吃它就睡，你不吃它就醒，你吃多了就睡过去了啊，你吃的时间久了还得加量，因为抗药性了。所以说化学类药物啊，我这人不是门缝里看人啊，我对化学类药物没有太多的好感，因为化学类药物都是对症治疗，强制性的，它没有恢复人的本能，没有恢复人本来的生理功能，也没有纠正人体造成疾病的那些 什么呢？哎，错误之所在，所以都是治标不治本，是吧？所以这是西方医学对失眠的认识啊。那么下来是大家最爱听的，也是我最爱讲的，也是我们失眠的朋友，是吧？最关注的，中西结合，是吧？中医是怎么来认识这个失眠的？啊，中医何以说五脏六腑皆可造失眠？是吧？中医到底能不能把失眠给老百姓的话叫治根呢？叫治好呢？哎，我给大家讲一讲这里边的文化内涵。我们先说说西医对睡眠啊和中医对睡眠的区别认识。西医的认识我讲过了，今儿重点说中医啊。中医把睡觉叫什么呢？叫心肾相交啊，心肾相交，是吧？如果只说这个心肾相交啊，大家伙不容易理解，是吧？但是要加上后半句，这个说服性就特别特别强。后半句叫什么呢？叫水火相济。说中医你就得研究阴阳五行，如果中医离开了阴阳五行，那就根本不叫做中医了，是吧？有人认为中医中医中国的大夫都是中医，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中医中医研究的就是中庸之道。什么叫中庸？中庸就是平衡，是不是？基础的平衡就是阴阳平衡，高深的平衡就是五行平衡，是不是？五行的平衡，哎，所以阴阳五行的平衡就是中医最高境界的平衡，是吧？那么中医对睡眠是怎么认识的呢？刚才我们说了两句，一叫心肾相交，二为水火相济。其实啊，这里边说的是一件事儿啊。什么事儿啊？啊，就是男人女人结婚生孩子的事儿，是吧？说结婚干啥呀，是吧？你看那个外国西方，是吧？说俩人高兴就在一起就结婚，是吧？他不考虑说什么婆媳关系，是吧？哎，他不考虑这个什么传种接代，他也不考虑这个什么门当户对，什么家族关系，都不考虑，是吧？哎，但是呢，你是中国人，你想有幸福的婚姻啊，你想把这个失眠治好，你就得把中国这文化研究好，是吧？心肾相交，水火相济，怎么就成了结婚生孩子呢？哎，一加一大于二，是吧？睡觉干啥呀？养精神，是吧？睡眠对身体有多大好处啊？睡觉可以提高人的免疫力，让伤口愈合，细胞修复。睡觉可以让人体的代谢垃圾得到解毒排毒，恢复肝肾功能。睡觉可以防止细胞突变，化解人的忧伤。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吧，睡一觉就好了。你看为什么感冒能睡一觉就好？为什么脑中风能睡一觉就好？为什么骨质增生、骨质疏松、骨折了睡一觉就能慢慢的长骨架愈合？所以中国人这睡一觉的文化，睡一觉的力量简直太大了啊，太大了。水火相济，心肾相交，怎么个相济，怎么个相交呢？我来说，心脏为人体君主之官，五行属火，五行属火，夏三月当令，是吧？ 咱们一句一句解释啊。说这个心脏啊是皇帝，是吧？管着一身的五脏六腑都归他管，还管着一身的神智，管着一身的血脉，多大的官是吧？他怎么才能管好呢？他天天搁顶上使劲蹦的，他能管好吗？啊，他管不好，是吧？用古代流行那个话叫下江南啊，乾隆就下江南了，呵呵，是吧？微服私访，亲民呢，是吧？啊，那个现在话新闻报叫什么呢？啊，不管是外国的总统啊，还是各国的元首啊，他得怎么的？他得走基层，啊，他得体恤民情，是吧？所以心肾相交，这心大家明白了，君主之官；肾呢，坐将之官，是吧？我以前给大家讲过什么叫坐将，坐将是变戏法的，是吧？说肾能变戏法啊。啊，肾能生孩子，能无中生有。那生活当中啊，举例子，谁是坐将啊？工人、农民，是不是？农民能从土地里头耕耘出来豆包来，能耕耘出粮食。工人师傅呢，能制造出汽车、拖拉机、衣服，这就叫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是吧？农业和制造业。所以肾是干啥的啊？肾就是农民和工人，叫坐将之官，是吧？所以肾是人的精力之所在。为什么中国人呢就怕肾虚啊，是吧？这个一点都不错，因为肾一旦虚了，你结婚就生不了孩子。为啥呢？你没有传宗接代的能力。肾要是虚了，你这身子骨就薄弱，肾要是虚了，你这人就活不长远；肾要是虚了，你那骨头也空了，你那髓也萎缩了，你也浮肿了，你也中风了。你说肾多重要？所以农业制造业这叫支柱产业，是吧？所以什么叫心肾相交呢？是吧？说你能让那皇帝一直就在农民家里住着吗？你能让那皇帝就天天搁工厂里待着吗？不行，是吧？他得做好他的本职工作，叫各司其职。所以中医是这么说的，心火下行，以暖肾水，肾水上济，以平心火。所以水火相济啊，是一个上行下效、上下沟通，一个和谐、一个完美的结合，是不是？所以中医研究这个睡眠，它就是一个心神和肾经的一个交融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对全身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啊，非常深远的。是吧？所以睡觉能睡出什么来呀？能睡出精神来，能睡出气血来，是不是？能睡出魄力来。所以一旦睡觉不好了，精神萎靡，气血亏虚，面色萎黄，大便燥结，胆囊炎，是不是？气血不和，容易过敏，五脏烦乱，就都来了。所以说你看，心肾相交，水火相济，这多重要，是不是？哎，说到大点，这就是和谐社会，是不是？和谐社会。那么这是睡眠，中医对睡眠的认识，睡眠的本质，心肾相交，水火相济。那么失眠呢，就是心肾不交。那么心肾不交到底有哪些原因所导致的呢？啊，失眠到底是心脏的病还是肾脏的病呢？哎，老中医告诉你了，五脏六腑皆可治失眠。这个治不是治疗，是导致。所以五脏六腑哪儿得病了， 都会导致失眠。你看看，那么五脏六腑都可治失眠，我简单扼要的给大家分了五条，两大条三小条，是不是？第一条，头半夜睡不好找心，是不是？第二条，后半夜睡不好找肾。第三条，吃饱了饭睡不好，老在床上翻腾，找脾胃。第四条，半夜惊醒，啊，你看半夜惊醒，是吧？肝胆经当令的时候，你就睡不好了。你就腿抽筋了，你就做噩梦了，你就一惊就醒了，找肝胆。这样的人还容易斑秃鬼剃头啊。睡眠人家都是睡到自然醒，天亮了才醒，天不亮就醒，凌晨三点钟五点钟就醒了，是不是？肺经当令的时候醒了，醒了还冒虚汗，找肺脏。所以年轻人呢都是能睡觉睡到大天亮的，这是非常好的。但老年人觉越来越轻了，天不亮就醒的，天不亮的就睡不着冒虚汗的，这都是肺脏出了毛病。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我常给大家讲这个冬病夏治。什么叫冬病夏治？不是说人有了病冬天不治到夏天再去治，非也。冬病夏治是祖国传统中医文化根据天时地气人的五脏调和的道理进行的一种辨证施治的方案。冬病指的是冬天加重的疾病，那为什么要夏天治呢？因为冬病在夏季属于缓解期，是不是？那缓解期你是袖手旁观等着它复发给疾病可乘之机，还是借天时地利痛打落水狗呢？夏天呢好多疾病处于缓解期了啊，给了病人以喘息的机会，你这个时候是全面的去消除康复疾病不留祸患，还是在这个时候放疾病一马等到他秋后卷土重来呢？所以选择不同，方法不同，结果也是不同的。所以夏天呢天暖和了，人不要老闷在家里，把这个失眠，西医的快波睡眠和慢波睡眠，西医治失眠的安定片，快慢波睡眠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安定片镇静药治不好失眠，这我给大家都已经详细的解析了。今天咱们就啊深入解析中医认识的五脏六腑皆可治失眠的道理。啊，我先给大家说说这心和肾所导致的失眠。睡眠的本质啊，在咱们祖国中医看来呢，就是心肾相交。心脏五行属火， 是吧？为人体君主之官，主人一身之血脉。我们在西医解剖学当中把心脏叫做人体的发动机，中医当中呢，心除了主血脉，我们又加了心主神志。所以从思想上到身体上，从心情上，是吧，到五脏的生杀大权上，这都是心脏他老哥一个人说了算，可了不得了，是不是啊？哎，那么心脏啊，一年到头啊，别一年到头了，从你生下那天开始到你见马克思那天结束，他从未休息过，是不是啊？他何以能负担这样的疲劳啊？其实啊，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心脏的确从人有生命那一天开始，从这个准妈妈子宫当中原始胎心音波动开始的那一天，这个生命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心脏啊，它也遵循着阴阳变化的定律，一张一弛，收缩舒张，是吧？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小的张弛就是心脏的波动、收缩和舒张。大一点的张弛呢，就是白天的兴奋和晚上的相对的安静，是吧？再大一点的，就是一年当中春夏的阳气的波动，秋冬的阳气的收敛，这叫春夏者养阳，秋冬者养阴。这个同样合乎心脏养生的阴阳变化的法则。还有比这个大的吗？还有，就是人的一生当中，人之青年，人之壮年，就好比一天当中的早晨白天，一年当中的春季夏季。那么人生之老年暮年呢，就好比一天当中的黄昏深夜，就好比一年当中的深秋寒冬。所以说你听到这儿了，你再想一想我讲的那些章节法则，我说老年人不要锻炼身体，那些什么跑马拉松的、跑步的、太极拳一打两个小时的，我说你不是养生，你是慢性自杀。因为它违背了心脏的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它违背了春夏者养阳、秋冬者养阴的道理。所以呀，医学也好，养生也罢，啊，你不是搞一些稀奇古怪的，是不是啊？哎，你最后还是要什么呢？回归生活，贴近大众，服务于人民。哎，你这才是好的科学。好了啊，闲言少叙，我们就是让大家以小见大，是不是？事儿不同，心脏的波动之间，日夜的黑白交替，一年的寒来暑往，一生的生老病亡，这都是阴阳的变化，有长有短，但是道理是一样的。睡觉呢是心肾相交，心属阳，人为什么要睡觉，是不是？你问西医，西医告诉你，有兴奋就得有抑制，兴奋和抑制才能平衡，老兴奋那就能量耗尽，就兴奋死了，是不是啊？所以兴奋剂过度的是要要人命的，是不是啊？你包括那个吸毒过度过量的都会死掉的。什么原因？哎，阳极则阴滞，兴奋大发劲儿就是死亡。所以心脏跳太快房颤了，那就要中风了，血压太高了，那就要脑出血了，这都是阴阳变化的道理，是吧？那么你问中医，人为什么要睡觉？中医不会告诉你什么兴奋抑制的，中医告诉你很简单， 花开花落，是不是？春去秋来，是吧？炎热的夏季，寒冷的冬天，是吧？为什么要睡觉？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啊，我们研究失眠的时候，你如果融入到春夏者养阳，秋冬者养阴的道理之后，你就不难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你包括现代医学当中有这么一个病，叫习惯性失眠，是吧？叫习惯性失眠。啊，什么道理？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病？有。年轻的时候太劳累了，到老了累出心脏病来了，对不对？什么叫习惯性失眠？你老不睡觉啊，你老熬夜呀，你把这个错误当成了习惯，那就做成病了，是不是？所以失眠，今天我说它的第一大病因叫心阳不前啊，心阳不前，是吧？这话什么意思？这话的意思啊，覆盖的就广了，是吧？你比如说啊，管事儿多的人，他容易得失眠症。老百姓说操心呢，操心啥意思？心火就旺。你心火老在上面旺旺的烧着，你没有安静下来放松下来，你这个心阳它就不能下潜入肾水，是不是？这是心阳不前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有心火啊，有心火。第二个呢，心血亏虚。你像那低血压的人问我说，徐老师啊，我也失眠，我能吃安定吗？我说你吃吧，会吃出脑萎缩老年痴呆症的。你想啊，他低血压本来就血不养心了，心肌缺血了，血压低，你越吃镇静药，越吃安定片，给人搞的血压就越来越低，你越来越低，那心脏就越来越缺血，是不是？心脏一缺血，心脏的阴阳平衡就破坏了，虚火浮于上。所以呢，低血压的人还问我说，徐老师，我老爱上火，我能吃泻药不？是不是一样的问题，一样的道理啊？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让那个血不养心的人，头半夜睡不好觉的人，你看我们推荐大家吃那个中成药，推荐什么来着？推荐天王补心丹、白芷养心丸，都是养心类的药物。什么叫养心？养心不是让心脏兴奋。所以有人就问我了，徐老师，我吃那个救心丸，速效救心丸，这是不是养心呢？那不是养心，那是救心，让心脏兴奋。举个例子啊，这人呱唧心脏骤停了，电极除颤，拿那电呱嗒一打把人救活了，电醒了。救心丸就是这个道理，让人兴奋，让人复活。那你说给一个好人拿电极除颤的啪啪啪打两下会有什么结果？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心脏骤停的你用电击能给他击过来，心脏好好的人没事躺着，你叭个电击能给他击死过去。所以你救心的时候你吃救心丸，它是救命的。你没有心脏病的老吃救心丸，早晚吃出心脏病来。为什么？老兴奋老兴奋，是吧？他就把心脏的元气给透支了。所以血不养心，心不眠，这是中医研究失眠的最简单最浅显最直接的一个道理和病因。所以那怎么办呢？养心。怎么养心？血压、血脂、血粘度。你心脏缺不缺血？你平时操心多不多？心情好不好？你这些哪个能吃药解决？你吃药解决。哪个能改错解决？你改错解决。哪个能吃保健品解决？你吃保健品解决。哪个吃安定片能解决？科学证实，血不养心，吃安定是根本解决不了的。所以我说了， 安眠药治不了失眠，我说话是要有道理的，道理尽在于此。这是失眠的第一大常见原因，血不养心，心不眠。血为嘛不养心了？第一，心火太旺，管事太多，操心太多，是吧？一到晚上就闭了灯就开始烦心说没用的事儿，所以这个坏毛病大家都去掉。所以乾隆养生经上说啊，食不言啊，寝不语，吃饭的时候别说话，睡觉的时候别唠闲嗑，睡觉当正经事儿。那有的人睡觉前看小说，听着广播睡觉，看着电视睡觉，这都是造习惯性失眠，劳伤心神，耗伤心血的没病找病的方法。所以睡觉是件正经事儿，睡觉前不要看书，不要读报，不要说烦心事儿，不要看电视，不要听广播，不要耳朵里边听着音乐睡觉，这都是坏毛病，是不是啊？睡觉就是睡觉，一心一意的睡觉，除心火，养心神，把心呢静下来。怎么能静下来？你又不让我听音乐，又不让我看电视，又不让我读书看报，怎么才能静下来？多简单，归息疗法，磁疗脚垫，推任脉，睡前热水泡脚。你看我给你做了多少准备工作呀，是吧？好了，失眠的第一大原因咱们就给大家说到这儿，调治救治的方法我也讲了，是不是？怎么办？养心神啊，养心神就是调养心脏的脏腑系统。那么失眠呢，后半夜睡不踏实，老醒，老上厕所，老尿频，是吧？这样的病人咱们推荐吃什么来着？龟腹地黄丸，是吧？有人说，那我那个医院的大夫让我吃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管不管睡觉呢？啊，六味地黄丸不管啊。为什么呢？哎，我下面来告诉你这里边的道理。六味地黄丸是管阴虚的，五心烦热，手脚心烦热，阴虚盗汗，睡着了出汗，醒了就停的，你吃六味地黄丸，三补三泻，平阴阳，这是对的。那么桂附地黄丸是啥？实际上桂附地黄丸应该叫加味六味地黄丸，在六味之上加了两味，就形成了叫八味地黄丸。所以有人经常问我说，徐老师，这俩药哪个好啊？我说都好，用对了好，用错了就不好了。所以阴虚阳虚你分清了再吃药，你病没看明白别乱吃药，不要以身试药。我们都不是李时珍，我们都不是神农氏，吃错了药是要中毒的啊，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是吧？那么后半夜睡不好觉叫什么呢？哎，叫肾精不足啊，或者说叫肾阳不固啊，肾阳不固。这个呀大家可能不大容易理解，但是呢我们举例子说，是吧，大家还会明白。举什么例子？就是我刚说那个，人到老年别锻炼身体，有人就不听我的话，70多了80多了跟人跑马拉松，突发性心肌梗塞，命就扔了。有人就不听我的话，我说冬天呢你就在北方猫着冬，他就不信，冬天年年跑三亚，后来得了肺结核了。还有一个丹东的，是吧，身体本来不咋地儿，冬天偏要泡温泉，结果泡成肺气肿了，结果泡的开了春了，汗毛孔关不上了。这什么毛病啊？《黄帝内经》上写的很清楚，冬天是养藏之道，是不是？什么叫养藏之道啊？你看啊，没钱的人 都愿意装有钱。你看那真正有钱的人，他都说自己没钱，是不是？哎，你看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是吧？那我老外他看不懂，老外说你们中国人太虚伪了。我说不虚伪啊，这个很真诚，是吧？所以养生也是这样的道理，是吧？养生也是这样的道理。冬天是养藏之道，为什么有钱人说自己没钱？他怕别人借啊，是不是？他怕别人偷抢啊。为什么没钱的人老说自己有钱呢？他怕别人看不起自己啊。你看中国人研究心理研究多深啊。所以睡觉也是这样的，你后半夜的睡眠就和那个冬天养藏之道是一个道理。你藏不藏得住就看你肾精足不足，你冬天还冒汗，你是不是有病？是不是？冬天冒汗的都是虚汗，汗毛孔关不上啊，得用艾叶水擦擦身，是吧？所以后半夜睡不少，它就反映你肾精不足，是不是？包括我还给大家讲过浮肿，是吧？为什么睡觉起来眼泡肿了，肾精亏虚？为什么睡觉身上的肿就消了，是心脏病？为什么？因为晚上是肾脏给心脏疗伤啊，是不是？所以说越睡不好觉心脏病越重，为啥？你那肾没给心脏疗伤，对不对？哎，所以后半夜尿频的，后半夜睡得不踏实的，你都要陪顾肾精。怎么陪顾肾精？你是老年人，你就少运动，养藏之道，不要运动过火了。是冬天，你就不要锻炼身体，你就不要冻着，也别出大汗。是晚上，你就安静的别看电视，熬到半夜十一二点。你睡不着，你在那儿眯着，你别满屋折腾。这都叫养藏之道。所以中医的养藏之道，就像女人怀了孕肚子里有了孩子一样，要保护。所以陪顾肾精就是养藏之道，是吧？早六点晚六点贵府地黄丸，是吧？白天要练什么？要练叩齿提肛吞津咽液法。后半夜睡得不踏实的，白天你也别伤着心脏，因为你的心脏昨天晚上没疗伤啊。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讲了失眠的中西辩证失智。西医的失眠，我给大家分析了快波睡眠和慢波睡眠。那中医论证失眠呢？哎，我们说五脏六腑皆可治失眠。咱们上回说的是血不养心的失眠，我用简单易懂的方式告诉了大家，睡觉就是心肾相交，水火相济，是心火潜入肾水，蓄暖肾水，养精蓄锐的过程。同样，人这个睡眠，人体的这个心肾相交的过程，它不是剃头刀子一头热，它是阴阳互补， 它是水火相济。当这个心火下行的时候，大家注意，后面还有一句话对应的，叫肾水上济。啊，肾水上济。所以说呀，你像失眠的人，他就容易口干。啊，口干。我们又给大家做了简单的区分。尤其是晚上睡觉口干的人，多半的存在心肌缺血。说我白天也干，这样的人呢，肾精肾阳就亏虚，导致肾水就打不上去。所以白天口干的人不但肾精亏，还容易脑萎缩，还容易眼干鼻子干都干。西医叫干燥综合症，中医呢叫阴虚生内弱。所以大家要明白这里边的道理。那么血心火上炎，血不能养心的失眠，和肾精亏虚，后半夜容易醒，睡得不踏实，夜尿频多的肾精亏虚的失眠，那这个和咱们讲的西医的快波睡眠和慢波睡眠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呢？什么叫文化的结合呀？啊，文化的结合不是一对一的解释，文化的结合是相互的渗透，相互的影响，相互的作用，进而实现和谐统一全面的疏通。所以啊，我们把这中西医结合，哦，原来心脏管的这个入睡，它就是快波睡眠。心不烦，你能静得下心，你这个快波睡眠它就容易进入。而这个肾经掌管的呢是慢波睡眠，你肾经足，你睡的就实诚，睡的就踏实，即使再醒了二次入睡也是相当的容易。你看看，所以肾经它就掌管着这个什么呢，哎，慢波睡眠，也叫深睡眠状态，是不是？所以呀，睡眠实际上就分这么几个步骤，先睡心，再睡肾，心脏和肾脏都睡了，好了，之后睡全身。所以这就是中西结合对睡眠的认识，心肾相交，好睡眠，心肾相交，就养好了人的这个身体。那么我给大家呀说血不养心的失眠，很多人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么到了这个肾管失眠，可能大部分人他不容易理解。尤其是啊，中国呀，从古到今对肾虚的这个概念呢，可以说是乱七八糟，纷繁复杂了，是不是？甚至一说肾虚，好多人就动歪脑筋，这都是无知蒙昧的结果。那么中医是如何来认识肾的？只有把这个说清楚了，那么大家对后半夜的睡眠归肾管，对睡眠的本质心肾相交，对各年龄段的人为什么都会有失眠症，我相信大家就会认知的非常透彻了。那么这个肾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呢？黄帝内经里边是这么说的，肾为人体先天之本，主骨生髓，主髓纳气，主人一身之阴，又 主人亦甚之阳，是不是？整理下来就那么三句话，是吧？这三句话是比天还大的作用。那肾到底是干什么的？主骨生髓，骨头和髓，主髓纳气，体内一切髓液和气和功能都和肾有关，人一切的阴和阳都和肾有关。你看这肾是不是管的太大了？不但大，它管的不但宽啊，那句话怎么说？说吃河水长大的，管的宽，哎，不但管的宽，还管上800里，管的还长久。其实啊，从啊人孕育的那天开始，是吧？男女的精血搏击，是吧？而形成了原始胎心音波动，从生命的那天开始，这肾一直到人生命完结的那一天，是不是啊？两手一撒，嗝屁朝凉，肾都无时不刻的在发挥着它巨大的作用，是不是啊？哎，那么肾在人出生孕育的时候，肾其实就在起作用，叫先天之本啊，这和胚胎孕育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在人出生之后呢，在孩子三岁之前，人的肾精啊就开始萌动，这个肾气啊它就开始起作用，是不是？因为啥呢？因为它是先天之本。但是这个时候呢，你可能还看不出来，是吧？因为这时候肾气是藏在里面的。你到什么时候才能看出来呢？才能明显的看出来呢？七八岁啊，七八岁。但是三岁的时候，其实从孩子的这个学爬呀、翻身呢、走路啊、头发生长啊、骨骼变化呀，其实在七八岁之前也是能够有差距的啊。你看我们讲的小儿的五迟症，什么说话迟、走路迟、翻身迟，是不是啊？这些也是表现在肾精不足上。那么到七八岁的时候看的就非常的明显了，是不是啊？女子七岁齿更发长，男子八岁发长齿更，长头发掉牙齿，是吧？你包括现在的孩子，有的换牙晚，有的换牙早，你不要认为这就是早和晚那么点简单的事，它都反映的是肾气亏与足的问题，是不是？所以按照这个七和八的周期，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青春期、少年期、成年期、老年期，这肾都发挥着作用，是不是？到了成年，你包括这不孕不育，它就是肾精出问题了。为什么精子成活率低呀？对不对？哎，为什么有的那女孩身体瘦腰，她不容易怀孕呢？这都在这儿了。那过了什么呢？成年之后，女子过了28岁，男子过了32岁，过了人生青壮年的顶峰期，就开始衰退。啊，走过顶上就自然衰退嘛。但这时候不能叫衰老，是不是啊？哎，你考试没考第一，考第二，你不能说学习不好，但那不是最好。你没考倒数第一啊，是不是？所以肾精、肾气在男子32岁、女子28岁的时候达到顶峰之后，他开始走下坡路。啊，走下坡路。女子到42岁，是吧？男子到48岁，开始有明显的下降，更年期了。到什么时候下了一个台阶？56岁啊，是不是？哎，进入老年期了。所以大家注意，你这时候肾精的变化对失眠就开始有影响。你说小儿的尿床就是失眠，就是失眠症，是不是？你管不好尿，你就管不好睡觉。所以说有的家长找到我说，哎呀，那个孩子尿床叫也叫不醒啊。我说那是失眠呐。家长不懂啥失眠呢，我们那孩子睡的抬出去扔了都不知道，你那不叫睡得好，那叫昏睡， 都是孩子肾精不足的表现，就和老年人那个嗜睡是一个道理，是不是？所以一听到这儿，大家明白了啊，那小孩尿床得补肾，老爷子老年痴呆也得补肾，那就开始满世界的找这些补肾的药，是不是？所以说这些滋补类的药物，什么鹿茸啊，是不是啊？狗鞭呢，营养货呀，就开始为很多人关注。实际上非也，大家不要认为药物可以补肾，是吧？真正补肾的是啥？好多人说，那就吃冬虫夏草补肾呗，吃人参补肾呗，吃菟丝子补肾呗，都不对。大家一定要记住，药治不了病，那是什么治的病呢？是人自己。只有能让你睡好觉的药物，你睡觉的过程当中才是补肾。我告诉大家，我说治病就是改错，你没吃保健品，你没吃药，你改了错，你病最起码不发展了。你改了错，你养成好习惯，你病就可以康复。而你这时候吃保健品也好，你吃药也好，只不过是个促进，有的是到了危机时刻，只不过是什么呢？解下燃眉之急，是救命罢了。所以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把它搞清楚，大家一定要把它认识明白。那么吃冬虫夏草，你说我这边吃冬虫夏草，我那边天天二半夜不睡觉，你是补肾吗？你不是补肾，你补的人精神了更不睡觉了，你是糟蹋肾。所以这面你补着肾精，那面你睡了觉，这才叫补进去了，不然的话叫没补进去。就像人挣钱，你挣钱你花到正地方了，这叫钱发挥作用。你挣钱你吸毒，你赌博，你做坏事，这钱叫作孽，叫造孽。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呀，我们古代的先贤先圣说呀，人呐要为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其实养生就是与人为善，与生命为善。你善，你就有善报，你就健康；你恶，你吃那些立竿见影的化学药物，你用激素，你表面上是救命，而实质上埋下了定时炸弹。所以养生最终它要走一条回归自然的道路。那咱们讲失眠，咱们说这些干什么呢？就是让大家明白为什么补肾能够治失眠，因为肾管着睡觉的半壁江山，管着身体的骨头和髓，管着水和气，管着一身的阴和阳。所以我说睡觉是比吃饭还重要的事儿，哎，在这儿就得到证明了。所以呀，培固肾精，补肺肾，这个道理就在这儿。那么失眠呢，讲完了心肾相交，那么所有一切阻碍心肾相交的病症，那么就会导致失眠。那么哪些会阻碍这个心肾相交呢？大家要注意了，是吧？你看中医研究平衡，阴阳平衡，这是最大的平衡；五脏平衡，这是天底下最巧妙的平衡。所以五脏平衡比阴阳平衡要复杂的多，但是它还是以阴阳平衡作为基础，所以就有了阴阳五行疗法，阴阳为根，五行为方式方法。